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98集，普通网友。经纪人没有点太多的东西，这会儿敲门的又是谁呢？他顿了顿，又朝秦冉跟妍希看过去。 大神，我去看看外面是谁。 他往门外面走了走，然后伸手开了包厢的门。 请问您？ 经纪人脸上带着一贯的笑意，顺便带上了门。刚一抬头，就看到了一双浓俊的桃花眼，微微眯起的眼睛中似乎又淬着冷煞。经纪人不由往后退了一步，看着面前这个男人，对方的眸子又黑又深，穿着米色的风衣，映衬着他那张显得慵懒的脸上多了几分散漫，舒淡出色的眉眼间却极具气势。外面的走廊还是能同时容纳三四个人一并通过的，可是经纪人此时却觉得有些狭窄逼仄。 里面两个人。 程俊看了他一眼，话说得不紧不慢，骨节分明的手漫不经心地拢拢风衣。经纪人莫名地感觉到一阵压力，他感觉到似乎有些喘不过气来。 是，请问您是要找谁？ 他是想问这位先生到底是干嘛的。做妍希经纪人这么多年，经纪人见过最有气势的人就是江氏的少东家，那也是江氏的太子爷，公司、京城都是人人捧着的存在。即便这样，经纪人也觉得江家太子爷那气势不及面前这人的一二。程俊一双眼睛有些危险地眯了眯，他没有立马回答经纪人的话，只是朝他背后看了看。随着他的目光，经纪人背后的门被人从里面拉开，秦冉一手拿着黑色大衣，一手把经纪人给他的签名照随手放进了大衣口袋里，身后紧跟着妍希。他把照片放好，就看到了正眯眼看着他的程俊，他挑了挑眉。 这么快就到了？ 程俊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，目光很快地掠过了跟在他身后的妍希。妍希现在的知名度出来都是口罩、鸭舌帽、眼镜、大围巾标配，他正给自己戴上口罩，却莫名地觉得头顶有一股压力，拉着口罩的手顿了顿。妍希一抬头就看到一张清俊的脸，对方已经移开了目光，落到了他前面的人身上。 还有其他事情吗？ 程俊看向秦冉，挺有耐心地询问。 没了。 秦冉一边朝他这边走，一边慢吞吞地穿着外套。 我们回去吧。 听到秦冉这边说，程俊点点头，又看了经纪人他们一眼，若有所思地问道。 不请你的朋友吃饭？ 妍希可能听不出来，但他的经纪人却听出一种宣告主权的意味。经纪人的脸色变了一下，觉得自己刚才可能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，那他们的可能真的不是爱情啊。 不用。 秦冉扣上卫衣的帽子，看向妍希。 你还有镜头要补拍对吧？走吧。 说完之后才侧身跟着程俊往楼下走。妍希还行，他脑子里除了音乐，其他很少有什么思想。他只是若有所思地看了秦冉的背影一会儿，才跟着经纪人一起随着秦冉他们的步伐走下去。经纪人看着前面两个人的背影，头脑似乎是有什么爆开一样，呆若木鸡的。所以，刚刚那一切都是他的主观臆想。江山大神根本就没有他想的那个意思。那他为什么一直以来都这么关注妍希啊？经纪人十分想不通，他不是妍希这种小白，自然想得更多。妍希走到这一步，跟他背后一直关照他的那个人关系十分密切，哪有人无缘无故送温暖的？又或者 经纪人盯着秦冉的背影，秦冉的背后还有其他人？经纪人觉得脑子都要炸了。 妍希，你都不好奇刚刚那个男人和大神之间的关系吗？啊？ 经纪人小声地凑到妍希身边问道。妍希看了前面的两人一眼，挡在墨镜后的那双眼睛没有什么变化。 什么关系？ 就，哎，大神无缘无故帮了你那么多年，你就不好奇他为什么帮你吗？ 经纪人又问了一句。 没有无缘无故啊，我给了他钱。 妍希回了一句。经纪人第一次有些一言难尽地看了一眼妍希。 大神刚刚的衣服都是 L 家限定的，不对外开售。你到底是为什么会觉得他会缺你那几十万块钱？ 以前经纪人还觉得江山义是看中了妍希的美貌跟才华，眼下妍希放在娱乐圈中确实是盛世美颜，可跟那两个没法比啊。才华，神级编曲江山义的名称是网友瞎封的吗？门外程木还在车中，看到秦冉跟着程俊下来，他立马放下手机从车中滚下来。程俊没有出声，秦冉就嗯了一声，然后侧了侧身朝妍希和他经纪人的方向随意地挥了挥手。 俊爷，秦小姐。 程木叫了两人，然后朝秦冉身后的方向看了看，正好看到跟在他们俩身后把自己裹得像个木乃伊差不多的妍希。那就是秦小姐的朋友啊，这是什么神奇装扮？程木看了两眼，觉得这两人比起杨飞跟顾西池要好多了，才收回了目光。程俊也开了一辆车过来，程木就一个人开车回去。回到驾驶座的时候，他把之前随手放到副驾驶座上的手机拿起来看了看，他刚刚发给了欧阳威一条信息，只是欧阳威还没有回。他又放下了手机。另一辆车上，秦冉坐在副驾驶上，程俊将车缓缓地驶入车流。除了一开始两个红绿灯，其他都是高架路，也不是什么节假日，一路畅通无阻。不到半个小时，两辆车一前一后驶入顾西池家的停车库。程木比程俊还要晚一点，他在半路拿了饭回来。这会儿已经将近下午两点，顾家庄园里的人午饭都没吃。陆兆颖已经坐在饭桌边，把碗筷都摆好了。秦冉进屋脱外套的时候，他正在跟小二说话，不过小二多半是处于不理会他的状态。 哎呦，回来了。 陆兆颖饿惨了，他倒是想叫饭，但是这边一般人不放进来，尤其他也不知道顾西池家大门的开启方法，这东西他怕他出去了就回不来了。眼下看到秦冉回来，眼睛都绿了。 嗯。 程俊还在后面停车，秦冉把外套随手扔到沙发上。 我上去叫两人下来。 秦冉去三楼的时候，顾西池还站在一堆仪器旁边，旁边桌子上放着的手机一直在不停地响着，不过他基本都不理会。 顾哥。 江冬夜拿着他的手机看了一眼。 好像是个境外电话。 顾西池头也没抬。 挂了。 哦，好。 江冬夜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这些都是医学界元老的电话，上午医学组织发的那个声明，整个医学界都沸腾了。秦冉靠在门边看了两人一会儿，摸着下巴。等江冬夜看到他了，他才问了一句。你今年多大？ 26。 江冬夜顿了顿，才回答道。啊。秦冉点点头，又看了他一眼。你知道他多大吗？他伸手指了指顾西池的方向。江冬夜笑了笑。这些年他手中基本上都是顾西池的资料，自然清楚得很。 24啊。 啊。秦冉心想， 原来您知道啊。三个人一起下楼的时候，程俊跟程木都已经回来了，陆兆颖正把菜摆好。 秦小然，我收到了三张神牌。 终于吃到了饭，陆兆颖长叹一声，然后想起了什么。 你哪里这么多神牌？ 陆兆颖对神牌了解的不太清楚，不过看网友评论的时候也记得挺清楚的。就算是在 OST 战队，只要不是首发成员，神牌也不是说拿就能拿得到的。秦冉三年前在 OST 战队神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就送给了程俊三张，现在一晚上又很轻松地送了他三张，尤其他们俩人都还不是 OST 战队的成员。找人要的。秦冉刚刚在咖啡店里吃了两块蛋糕，并不是特别饿，他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。陆兆颖直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但他的脑子暂时也想不起来有什么不对的，索性忘了这件事，又想起另外一个问题。 啊，对了，你今天是出去见什么朋友了？ 听到这个，顾西池也抬了抬眼眸，挺意外地问道。 你在魔都还有其他什么朋友？ 不是。秦冉拿着筷子随手夹了一块肉，就一个普通的网友。 网友？ 程俊今天没有太看清妍希的脸，当然就算看清了，他也不知道对方是一个流量巨大的歌手。嗯，认识好几年了，一直没有见过。秦冉吃完肉就慢吞吞地回答。今天他正好在魔都，我们俩就见了一面。程俊瞥他一眼，然后点点头。江冬夜跟陆兆颖听到秦冉说普通的网友，也没有放松，两人都还清楚地记得卖艺的魏老。陆兆颖的目光直接看向了程木，程木感受到两人的目光，他放下筷子，抬了抬头，回想了一下今天看到的人， 好像就两个人，没见过。 妍希他看不到脸，但妍希的经纪人程木是真的没有见过。陆兆颖松了一口气，秦冉终于有了一个普通的网友啊，不太容易呢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